道早就预言了分离。 看了一个小视频，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就是爸爸跟女儿一起看恐怖片，两个人又是被电影吓到，又是被对方吓到，又是被乱入的妈妈搞到尖叫，看完之后就觉得很好笑也很可爱。其实我们跟家人在一起的日常都是非常温暖人心的时刻。

被浪花湮灭，像刚才没有人在我身边。流星没听清许愿，就坠落不见。感情曾多灿烂也熄灭， 喜欢一个故事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下。传说企鹅以前是会飞的，有一只母企鹅呢因为翅膀短飞不起来，然后大批的企鹅飞走了，一只公企鹅决定留下来陪它。为了找吃的，他们努力学会了游泳。多年之后，他们坐在海滩边，母企鹅说，对不起，为了我让你放弃了整片天空。而公企鹅说，没有关系，有了你我才收获了海洋。希望生活中你也遇到了那一个陪你白头偕老的人。 就有人哭红了眼睛，唱着他们的定情曲，对不起点了你的伤心过去。一对 KTV， 唱着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，说这年头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。男人歌唱给谁来听，下一首 则新闻说，美国皮肤科学家呢指出说，每天脱发20至50根是非常正常的情况。这个季节掉头发呢是非常正常的，因为干燥呢会导致皮脂腺分泌减少，引起毛发干枯和脱落。但是掉50根头发也是属于正常范围之一哦。 外的感觉。 其实有趣的人自己也觉得很无聊，因为他洞察了世界的无趣，把这种无趣描述出来就变成有趣了。而无趣的人呢，往往欢乐很多，可能听一个老段子，看一部不好笑的喜剧电影，他都能够乐呵半天。你可以说他没有品味，但他的欢乐却都是真的。活得越久，你会越明白，品味算什么，快乐才是最值钱的。当你想要同时掌握两者之间的平衡，追求有趣和无趣之间的一个临界点，这个时候你就变成了薛定谔了，对吗？ 我需要一个属于自己宽敞的房间，装满阳光，静静感受温暖，委屈是泪水让它一颗一颗掉下来，就算是过分也无需收敛。我总是独自打开天窗，面对着蓝天，逃避寂寞的表演。今夜我站在记忆已经模糊的海边，幸福睡眠是你不变的脸。谁是你值得一辈子去爱的女人？无论多久，从不散去的温存。